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双向车多，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到建亭桥车多，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10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到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欢迎收听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太厉害了，从今年1月份开播的第一期的时候就想把他们请过来，当时呢也是想要促成跟好朋友之间的第一次的一次在电台当中的合作啊，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后来呢由于他们实在是太红了，真的是约了好几个月终于把他们约来了。欢迎好妹妹。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浩， 我是山谷里的居民，我是秦浩。 今天呢，也是请来了我的同行，怎么讲同行？你们是也在做电台是 不算吧？我们是野同行吧？ 我们不算同行了，我们不敢那个高称自称自己为 DJ 了，就是 不能染指。 你们是话题节目主持人？ 也就算是网络 脱口网脱口秀吧，算是。 为什么想要做电台啊？ 就是觉得可以把生活记录一下，因为音乐是算是记录生活的方式之一。然后大概5年前我跟秦昊决定说，哎，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在网上做一个一小时左右的一个节目， 对， 记录一下点滴生活啊，聊聊最近发生有趣的事情，或者跟朋友聊天这样。 对，因为反正平时聊了也白聊，还不如干脆让大家听听。 哎，目的性很强。哎， 一切都在想着如何变现。 没有，不是重点，平时聊天也聊天，后来就让大家听听咯。 后来我觉得就是我们录电台变成了一个除了我们音乐的输出口之外，让别人更了解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就是跟大家有一个长期可以沟通的一个渠道吧。大家说，哎，听电台说，哦，原来你们两个是一个这样的人，这样。 我觉得你们俩特别适合来上我这个节目 哦， 974 Live Show。 那不就到家了吗？ 因为我们都是美丽的人吗？ 你说的对。 哎， 重点是吧？ 商业互吹。 你们好像特别爱参加一些演出活动，比如音乐节，走了很多很多站 啊。你啊， 我是你们， 我们啊， 对， 我们主要是喜欢赚钱嘛。 哎哎哎，真的是太商业了，歌手来， 商业商业商业， 还是喜欢去音乐节， 不走音乐节。 所以你们是很喜欢现场的是吗？ 喜欢， 算是算是 喜欢。 那你们在现场是哪种风格的？话多型的还是？ 嗯，分场合。 其实我就是想说尽量的不要讲话，但是呢有时候你就控制不住自己，比如说像音乐节或者是小场子，你就会疯狂的想聊天。 自然如果就是音乐停止了两秒钟以上，我们俩说哎你知道吗， 就是 然后他说的时候我就说哎你说这个啊，我突然想到了那个，然后就会一直说。 大家去看这个苏打绿演唱会的话，你会发现哎呦他们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然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 talking 在聊天， 我喜欢， 然后再开始唱歌。希望我们这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不会有太多的聊天，我们还是可以听到好听的作品，好不好？毕竟还要现场弹唱嘛。 好。 那我们今天走什么样的风格？ 我们今天来一种那个刘欢老师的风格吧，就是说走就走， 河向东流啊， 说走咱就走， 随意一点， 随意一点， 随意随意。 那第一首歌曲我们先唱什么？ 现在是春天嘛，觉得春天还蛮不错的。 现在已经快到夏天了， 但是今天有刚刚有杨絮飘啊， 前几天才刚， 昨天还没有。我昨天有去跟同事开车去花市买花，然后路过我们小区门口有很多杨树，它挂了好长的那个穗儿。然后一开始我第一反应想说，哎，挺好看的。我下一秒就想到说， 马上就要 继续了。 所以在你们看来，北京的春天是杨絮， 风会变得温柔了，没有那么的冷冽，然后吹在身上会觉得舒服很多。 那么春天应该听什么样的歌曲嘞？ 春天就应该听温柔的歌。我们下面给大家唱一首 老歌， 叫做《春风》。 春风。 春风，快加紧脚步，快到我窗前漫舞。春风，快穿过门缝，轻在我脸上亲吻。越过那千层的山峰，带给我亲切的问候。今年我们又再相逢，请给我新的祝福。 唱歌简直觉得自己太幸福了， 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 这么近距离，来，掌声在哪里？对， 哎，大家现在在那个电台听到了，也可以就是顺便， 是一位司机师傅的雨刷器， 对，为我们打 call 嘛， 雨刷器刷起来， 对，大家一定想说，哎，这么两个美丽的男生到底是谁呢？他们就是 好了，可以了， 马上要在开演唱会的好妹妹，对， 哎，真的是马上要开演唱会了，是不是？ 其实在北京的话，大概还有半年的样子， 因为2015年的时候在工人体育场开了演《自在如风》的。 工人体育场是那个三里屯那边那个工人体育场吗？ 当时简直轰轰烈烈呀。 所有的新闻都是有关的呀。 对，但是很多报道都是写说 你现在 去管，我就很生气。 你现在这个感觉很像就是那种红过然后过气了的那种，然后 疯狂的 我当年啊 非常厉害的。 所以来今年呢是不是要降级了，毕竟已经登过工人体育场。 哎，恰好没有， 恰好没有。 对，我们可能会挑战一个更大的场地啊。 放话万一到时候 没有谈下来 我们现在可能还是没有确定吧，但是可能会挑战一下鸟巢。 嗯，哇，有可能会去鸟巢。哎， 应该会是会去。对，但是现在 上一次工人体育场是众筹的，这一次、 就正常卖票了。 卖票、 哇，厉害了呀！ 啊，那厉害了吗？红了那么多年了， 老艺人了、不能老众筹啊！ 简直是跟你们说话都自带气场呢。 我们是不是有点太 没有？就跟大家开个玩笑，其实我们是新人啊，多多关照还。 对，刚才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是春风 。 然后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录制的地方也非常的舒服，就是一个小房间当中嘛。嗯、然后你们两个人在演唱的时候还有眼神交流，哎， 嗯、因为刚刚唱早了一段， 想说哎这一段。我们俩经常会有那种意会，就是这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眼神，包括在演唱会的时候啊，各种时候， 就我们俩有很多同步的讯息是除了我们俩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独家的说一些你们之间的小秘密了。还先听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好妹妹的不如听一首歌。 能否和我说说最近的生活是忙碌还是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不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不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遇见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身影我依然记得。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 我记得有一年我跟秦昊参加中央电视台一个七夕晚会吧，然后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紧张，然后那天可能 谁紧张你紧张 我俩都有点 紧张， 因为可能有很多前辈啊，蔡国庆老师啊什么的在前面演出，我们就比较兴奋一直，然后上台演出的时候想说哎怎么办，今天好像一直有点驼背啊，然后衣服衣冠有点不整那种感觉，我们俩就在台上发明了一个手势，就是这个手势，就是比如说人家唱歌很深情要这样挥嘛，我们俩就是如果食指跟中指并在一起叠着了， 就表示说对方你可能你有的地方衣冠不整了，你要稍微调整一下啊。然后秦昊就会把背挺直一点，然后我可能就吸附。 这么细节啊，你们不是注重音乐，而是说这个衣冠不整， 想着说好不容易去中央电视台上一个晚会嘛，还是稍微就是希望镜头上呈现的还是比较好的状态。 音乐方面也有啊，比如说这个在音乐节的时候经常出现，比如说有人卡弹或者打嗝，就会给对方一个眼神， 那个眼神非常的邪魅， 眼袋会用力，会这样。这样你感受到了吗？ 我感受到了。 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啊，大家现在注视了一个人，然后把眼袋用力收紧一下， 这不是在抛媚眼吗？ 不是，抛媚眼是这样，不是往上抬，是眼袋， 它是下面。 我的天哪，那你们俩演出的时候得时刻注意着对方， 有事儿，看到吗？有感觉。 反正我们目光是会面向观众嘛，但是余光其实都可以看到对方。但是如果他突然转头看你了，我就会知道有事儿，那就看看他怎么了。然后看到他眼袋用力了，就说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那一趴本来是他独唱的环节，他只要给类似的这种讯号，我可能就会帮他唱那部分，最起码观众听起来音乐是不空的， 真好哎。 有一年那个小后一上台，我们俩一起上台嘛，很高一个台子，上去以后张嘴第一口，小后吸到了一个羊毛还是柳毛还是羊毛， 反正空气中有一个絮的一个泡泡吧，可能是开场喷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是可能各种灯特效的东西，然后我 很痒。 对， 我就 第一句张嘴就 像你这样的朋友嘛，第一句然后就突然嗓子卡了一下。 我觉得现场大家很想看到这样的情境发生啊。 然后关键是大家没有，观众没有感觉出来，只有想说没事儿。然后那个调音老师非常的害怕， 对， 说他的麦克风我是没有开吗？就他们疯狂的在那个调音台去忙，然后很着急。 这时候我就立刻接过来，不然的话就冷了。就 对， 哎，你们俩真好哎，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多的共同的话题可以聊。 啊， 感觉一点也没有厌烦彼此。 哎呀，这老搭档的 过了七年之痒了， 不痒了也。 刚才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春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唱歌，好不好？ 好， 可以，没问题。 就是房间里的演唱会嘛。下面这首歌曲还是跟春天有关呢？还是 我准备了一个奇怪的小乐器啊，这个乐器特别的古怪。 大家知道卡祖笛吗？ 听说过卡祖笛，但很少有人见到过。 大家卡祖笛其实它就是一个。看起来像个乐器，其实上只是一个变声器，它是一个音色的东西，它没有任何音阶的东西，就它不像口琴啊笛子啊 需要乐理知识。 然后呢，卡祖笛就是你放在嘴里，然后你发出声音的时候 它 改变你的音色，听起来像个乐器，但是它发出什么样的吹什么曲子，完全是看你想哼什么。 要不要先给大家示范两句？ 比如说我跟大家说话，说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 然后把这个变成有调的感觉。 哇，这太厉害了，这简直是电台神器。 在哪里？ 这简直电台神器，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就变声了。 哦，那以后这样 打电话 就一直这样说话就好了。那你今天整集都这样好不好？ 不行，也不要这样子， 大家会以为收音机坏了， 不好生气。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首欢快的歌曲就用这样的卡祖笛，然后还有吉他，哪首歌曲呢？ 浮云游子。潜伏了一只白背包，踏着快捷的脚步，不知道什么是天涯，不知道什么叫离愁。遥远的路途无穷尽，披星戴月向前程，唱起了旧时的山歌，想起了故乡的家园。浮云一样的游子， 行囊装满了乡愁。 虽然努力往前走， 乡愁一样如梦中。 浮云一样的游子， 行囊装满了乡愁。 虽然努力往前走， 乡愁一样如梦中。 潜伏了一只白背包，踏着快捷的脚步，不知道什么是天涯，不知道什么叫离愁，遥远的路途无穷尽，披星戴月向前程，唱起了旧时的山歌，想起了故乡的家园，浮云一样的游子，浮云一样的游子，行囊装满了乡愁， 虽然努力往前走， 虽然努力往前走，乡愁一样如梦中， 浮云一样的游子， 浮云一样的游子， 行囊装满了乡愁， 行囊装满了乡愁， 虽然努力往前走， 虽然努力往前走， 乡愁一样如梦中，浮云一样的游子， 浮云一样的游子， 行囊装满了乡愁， 行囊装满了乡愁， 虽然努力往前走，乡愁一样如梦中。 浮云游子送给所有在外漂泊的朋友和所有的学生朋友们。 但是一提到在外漂泊的所有的朋友还有学生朋友，总会觉得稍微是那种忧愁啊，或者是惨兮兮的调子、 哎、 这首歌完全不一样。 对，不要那么惨兮兮的嘛。对，遥远的路程无穷尽，但是还可以想起故乡的家园。哎，其实 应该是蛮惨的， 北漂的朋友可以听到这首歌。今天 这首歌的歌名叫 浮云游子， 浮云游子， 浮云游子， 名字听的是蛮伤感的哈。歌其实 应该是挺多人没有听过这首歌曲的、 嗯、对，是一首老的陈明绍的一首民歌。 你们听歌听的很多是吗？ 听歌听的很杂。嗯，对，你要让我唱五年我也会唱 伸展跳跃， 但是会上很多这有的没的的歌。对， 但是有意思的一点是，大家如果关注好妹妹的话，会发现你们的这个音乐风格也发生了多少的改变。 会有会有、嗯、 从去年这个实名制开始的时候，就整个好像离民谣越来越远的样子。 嗯 嗯，下一张有可能也会 跟民谣也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所以你们现在还会定义自己是民谣歌手吗？ 我们一直我们在看对方需要吧。如果是一个民谣音乐节，他们邀请我们，说、啊、大家好，我们是民谣歌手好妹妹。 那如果是个爵士音乐节，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就会说喜欢听爵士的。爵士歌手不要乱讲嘛。 所以你们的风格是都 OK 的？ 没有， 怎么说都行。 其实我们就是特别普通，特别正常，特别 流行音乐， 特别没有很多歌唱技巧的一个普通的流行组合而已。 对，普通流行组合、嗯、 那你们一开始大家会觉得是民谣歌手，是因为当时就是 因为当时 穷， 没有只能吉他弹唱，大家对民谣这个词有误解，大家觉得吉他弹唱就是民谣，反正 我觉得 太狭隘了。 比如说身边好朋友有一些民谣歌手，他们的作品其实表达方式是非常民谣化的叙述表达， 嗯， 或者小娟他们那种表达方式也是山谷系的一种民谣的一种表达方法，有些是可能很沉重的，有一些是很有生活历练的不同的声音。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能也有一些的民谣的成分、嗯、 成分。 当然我们很喜欢听很多民谣类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有很多歌都蛮有民谣的特性的和味道的。刚出道的时候我想说谁，我们不是局限性的，就还会很去计较这些事儿，大家不要贴标签啊什么。现在我觉得说 标签 是一个方便大家快速理解和归纳的一个方法。 但是秦昊刚才说那一点，你高兴就好，这也是很多人对于好妹妹的一个定义、嗯、觉得听你们的音乐也好，或者听你们聊天看你们的表演，总会觉得就大家是一样的。 哦哦哦， 不会觉得 不一样。 哎，所以你觉得不一样吗？ 有啥不一样？ 这个很爱唱、哎、这里是97.4 Live Show， 今天请来的是好妹妹。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的好朋友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蓝色的窗外》。 望一望窗外，幻想窗外那青青的天，蓝蓝的海，幻想海上有团团的白云飘过，一只海鸟它迎着太阳，太阳铺成的路

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潘玮柏2018 Alpha 创始者世界巡回演唱会昨天首站北京场，与凯迪拉克中心正式万人开唱。潘玮柏除了准备新专辑的歌曲外，也准备了不少历年来的经典曲目，让现场众多忠实乐迷在刚听到前奏就跟着大声合唱，尖叫声更不绝于耳。不仅如此，本次巡演在舞台设计和视觉同样惊喜不断，舞台斥巨资，视觉从开场澎湃的火海到充满魔幻的时空幻象，让人眼花缭乱，搭配壮观的移动升降舞台，整场演出让人叹为观止。据了解， Alpha 创始者世界巡回演唱会目前已经排了20多场次，预计将走遍世界各地，除了北京外，还包括上海、成都、重庆、深圳、广州等城市。再来关注4月21号，李玉刚成都演唱会出现了舞台事故，5米高的舞台升降台发出巨响，出现无法降落等情况，李玉刚全程下蹲姿势完成表演。今天下午工作室发声回应，称李玉刚已经安全抵达北京，昨晚只是舞台上小小的机械故障，现场很快就已经解决。近日青年歌手郭笑言一直忙着新歌的制作，单曲《给我一个不伤心的理由》即将和大家见面。这首作品是由青年音乐唱作人陈奕恒作词谱曲，音乐制作人赵鑫担纲制作，这也是继《爱情是什么》之后又一首伤感情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三环木樨园桥到十里河桥双方向，西北四环外环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好妹妹，简直是太开心了，可以这么近距离的让大家感受到电台版的不插电的，算是演唱会了，因为全程会唱很多歌曲。 对，哎，小弹唱会了，基本上 是。 大家看，大家又不买门票。 你们有过在电台这样的大规模的演唱吗？ 没有唱过那么久的。 对， 之前会有 可能一个小时吧， 一个小时，唱几首歌， 五首的样子。 哇，那我们这家简直是独家呀！ 今天其实没准备，但是可以现场。 而且我们很久没有，可能从去年开始，就是去年正好宣传期和我们的演唱会有一个就是 撞期了，然后后来我们其实去年那张唱片没有怎么跑宣传， 是， 所以大概从2015年发的《十西窗》，然后2016年就没发专辑， 对对，2014年初发的， 对， 哎，所以你们这么忙碌的状态之下，平时会有时间两个人一起唱歌这样的形式吗？ 最近 私底下， 最近会有一起去 KTV 喝酒，在里面唱一些 唱歌 乱七八糟的歌。 你们两个人 KTV 吗？还有其他朋友？ 小后都唱些，小后你怎么会唱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歌？ 因为我现在最近 那个叫什么？那个男的一直路上走那个。 就是朋友的酒 是什么歌， 就是一个男的一直在路上走，弹吉他，把吉他录给路人，然后给路人打招呼， 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都没听过，哎， 这是你最近在 KTV 写的一首歌， 噔噔噔噔噔噔噔，的朋友这位的， 你也没听过？ 没有， 我都是在那个专车司机的音响里听到的。 所以你们两个人平时听什么样的歌曲对方其实不太知道，如果不去唱歌的话 还是多少有一些区别的， 对对对， 还是有些， 但我也不是很爱听那种歌了，只是说我听到了， 对对， 所以小后要更加老派一些，平时听歌 分老派，可能不分比不分上下吧，我觉得有的比 都老。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唱自己喜欢的作品，当然好妹妹有太多太多的歌曲了，接下来带来自己的作品吗？ 对，我们虽然也是偶像派，但我们也是实力派，我们还是创作歌手，啊，我们因为写了很多歌曲 一直在，哎，你很像那种刚出道的那种，就努力的 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上半个小时是那种已经过气了，哎，这一半小时又开始 回到了新人的姿态，哎，大家好，我们是那个， 我们有很多的才艺啊，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下，我们 吹口哨， 我们 来个杂技好了，更好看， 顶盘子，对，我们自己写了很多歌，下面这首歌呢是我们第二张专辑的歌，叫做你曾是少年。 来来来， 为什么不行？ 怎么会？行吗？ 哎，这样的状态在演唱会或者是在那个音乐节上会有吗？ 大家来我们的演唱会也会看到同样的场景。对， 我的天，他为什么哑了？好，可以了，好了， 这太好看了呀， 救命， 而且秦昊前段时间在小娟那个山谷的家，我们又办一个思君主题的那个演出嘛， 哎， 然后呢就是致敬邓丽君，唱很多她的歌，然后秦昊就要表现 吹笛子，结果没有一首吹对了。 哇，你有看过那个泰坦尼克号吗？ 有， 就那个吹那个笛子， 他有表演， 就是那个笛子， 他就吹的一样。 哇，天哪，太棒了， 各种走音。 但是排练的时候都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一上台就，唉，好了， 大家来到现场就想看这样的状况。 我们下面这个不要再催促啊， 如果催促了，我们就原地爆炸， 爆炸啊！ 好。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面前，无知思念的中间，热闹人群的孤单，转身离别的留恋，急忙掩住的耳畔，流着眼泪的晴天。 我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潭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我也记得你的誓言，你曾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 的里面，独我一个的面前，无知思念的中间，热闹人群的孤单，转身离别的留恋，急忙掩住的耳畔，流着眼泪的青年。 我记得你的模样， 记得你的模样， 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潭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我也记得你的誓言， 记得你的誓言， 你曾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 我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潭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我也记得你的誓言，你曾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你说永远都不改变。 你曾是少年，你曾是少年。 哇哦，简直太分裂了呀！ 爆炸版的《你曾是少年》， 前面笑成那个样子， 哎，这个怎么回事？ 哎，你真的很执着， 真的很奇怪。我要封杀这个乐器， 封杀，我封存了，把它封起来了。 所以你们是很快能够进入到情境当中去的， 还是要要几秒的？ 你一开始都是笑成那个样子，后来完全就， 哎，这歌还是 像戴佩妮一样不停的掐自己的大腿，他这里大腿已经出血了。 要怎样？歌词本身还是那个有意境的，所以还是要马上回去的。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很多人觉得好妹妹的歌曲有一些伤感在，但是平时又感觉是特别欢快的人， 所以我们俩算是有很多就是白天的状态和晚上状态不太一样的阶段吧。 小丫头片子两副面孔那种， 就是过了30岁之后晚上容易越来越丧气。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也有一点点这样，很多人说青春是残酷的，但是青春是充满遗憾的，然后我们可能表达的作品中很多是会以这个角度为一个题材去写，所以就表面上嘻嘻哈哈的两个人，然后说话呀，或者是演唱会的时候，就是挺没正形的，好的时候。但是面对音乐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俩还挺愿意把内心很柔软的一些东西，或者是 一些忧愁吧，我觉得 一些那种不太好意思当面跟别人说的一些话，通过歌的形式，通过这种情绪去传递了一下。 可是这样的创作会不会对于你们而言是有点伤的？每一次都在伤自己。 自捅一刀，越来越坚强啊，这不是很好？有时候会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 再把手借给我们， 干得漂亮。雨刷， 其实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上一张专辑，就是我们的新专辑了，其实就是实名制嘛。实名制需要我们想这个创意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写了5封信，其实蛮厉害的，因为有一些信我们自己写完就会哭到不行，然后会看对方的信也会非常的难过。 你们是挺极致的是吗？如果要写5封信，就一定是最要写的那5个。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没有想太多， 这事做，但是这个事做的是很，就是在开玩笑的，是认真的。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就是我觉得怎样都行，然后呢，我们在大的整体创意基础上，比如说是我要坐下来要找5个对象去写信的话，我可能没有刻意的想说，哎，我得利用这5次 机会想想我要给谁写，我反而就自然的想说那我先想想我要给谁写吧，这个逻辑可能更顺对于我们而言。 这是小浩，那秦浩也是这样吗？ 差不多 也是会想说最重要的最想说的话到底是什么，给谁说，然后就写给他，在写的过程中就会整理出很多就是跟。 那你们当时写信的时候是各自写各自的，完全没有交流，还是会 是 写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写的时候 有点像那种赤身裸体面对自己那种感觉吧， 对对对， 就是因为你要 哦，原来是这样写的， 还是拿着电脑， 还穿着睡衣， 所以腿很烫，当时 穿着睡衣， 就是会觉得你必须得剖析自己，你要直视自己，要接受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课程，就是你要接受现状，你接受你的近况，接受你的家庭出身，接受你的从小受到的教育，或者 这个真的太难了。 接受是一个我觉得每个人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先得接受自己。 以下是鸡汤时间，我们每天都在说要去接受自己，但是大家每天可能也在试着去接受自己， 试图有的时候你看自己很多人比如说很纠结或者是很多困境，其实是跟自己过不去， 是 对对对对，我觉得先接受才会放下，然后放下到很多执念的东西之后，我觉得人生可能就是好像你的电脑不停地刷新一下你的缓存，你会觉得看待事情的角度，或者是你再重新面对自己生活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做音乐的过程里经常要有。 那你们现在接受自己了吗？ 我一直都是接受自己， 是完全接受的， 我是接受自己的，但是接受自己之后后面的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先认清自己，接受自己之后那么你要做什么，你接下来你要做什么，这才是重要的。你如果你不喜欢那样的 自己， 小厚很厉害啊，他一直都这样，你也是吗？秦浩也是吗？ 其实我很挣扎，其实我是一个很以前还蛮纠结的人，但是因为自己也在学习进步嘛，也是了解到说如果自己不能认识到真正的自己什么造成了自己， 老觉得我应该是那样的，其实那是自己的执念， 或者很多人活得很矛盾，或者是心里有一些痛苦，其实是就是， 而且大多数人会觉得 自己 想象当中自己跟真实的自己不太一样的， 对， 大家照镜子都觉得自己特好看，是不是？ 对对对， 看看朋友们 照 拍的照片， 对， 其实问题在于很多人他不愿意去挖掘自己的由来，就是他不愿意去承认或者面对是什么让自己变成了这样，是什么创造了造就了今天的自己。然后我们其实这几封信都是有在往回挖，就是想说有写给 零零的过去， 有写给朋友的，有写给家人的，有写给爱过的人的，有写给自己生活过的城市，这都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这基本上可以说是我们的构成因素，它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去挖这一部分， 这些东西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是现在的我们。 对对对对对， 那这五封信对于秦浩这五封信而言的话是格外重要的。 当然， 因为通过这五封信，你开始渐渐的去接受自己了，是吗？ 对，或者是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东西，会 有一个 reset 的一个过程， 对 吧？对，哎，你们俩在一起真好，就可以互相影响。 会啊，我觉得就是当其中某一个人沮丧的时候，我觉得搭档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你的搭档出现沮丧的时候，你可以传递给他更好的能量。 有没有过你们同时沮丧的时候？ 有， 还是会经常会有。 会，我们俩说啊，一起完蛋吧，休息， 退休。 对，都有过这时候， 还是会。但是两个人的好处在于说，两个人相互可以鼓励、啊， 总有那个几率，总还是会小吧。而且不管怎么着，你比如说以前我是一个对生活非常不积极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我就觉得年轻嘛，我们就是要说走就走，有比较就像谈恋爱一样，这种我是那种想说，哎，怎么办呀？不太开心。 啊，秦昊就完全不一样。 秦昊想说走啊，分分钟走啊，喜欢我的人多的是。 不高兴，分手啊。 他是很果断、很洒脱的，但 现在反而会 做。我心里的反而也是很清晰的知道。他是一种很极端的一种， 对， 就是他是用一种粗暴的方式， 对对对， 结束掉一切关系，对对对，那这样一切是可以重新开始也好，或者怎样， 对对对对， 他是选择这种方式。我呢，恰好又不会那样去做。当你一个很信赖的朋友在耳边一直告诉你，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变得稍微更果断一点点，或者是更勇敢一点点，就想说，哎呀，对啊，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心里头也知道他说的100% 很极端， 自己不会完全认可，但是觉得是对啊，最起码他做到了潇洒。 哇， 我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缺了一点潇洒？我缺了一点果然，然后我可能就会因为受他的影响，变得稍微，哎，不像我那么自己一点点。 对， 但是我也会反过来也会想说，哎，那是不是应该再深思熟虑一些，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也会想说，那不要太过于自我，还是可以稍微思索一下。其实都是会有相互影响的好的地方。 这是我们说到了去年发的，也是目前为止最新的一张专辑《实名制》。 实名制 一共10封信。说到这里，我们当然会唱其中的一首，但是各位也稍事休整一下， 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一二，我们去过许多地方，北京、天津、石家庄、苏州、无锡、苏州、镇江，再从长春到沈阳。我们虚度许多时光，喝酒唱歌弹吉他，广州、上海、重庆、长沙、香港、厦门、攀枝花，北方、南方，黄河到长江，从你的家乡到我的家乡，这一路多漫长，今天、明天，海角到天边，从黄昏以后到黎明之前，那未来多遥远。 慢，刚才我们听的是现场弹唱，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专辑当中的版本。 我们去过许多地方，北京、天津、石家庄、常州、无锡、苏州、镇江，再从长春到沈阳。我们虚度许多时光，喝酒唱歌弹吉他，广州、上海、重庆、长沙、香港、厦门、攀枝花，北方、南方，黄河到长江，从你的家乡到我的家乡，这一路多漫长，今天、明天，海角到天边，去过许多地方， 哎，对，那我们 太 中国风了。对，因为我是喜欢听那个年代的歌，就有这种到到， 每次都是。这个花絮是独家的哟。 我不是那么写，我写的就是到， 对，哦， 习惯是这样。说秦风有没有把上个戏曲 到黎明之前？ 所以你们俩今天第一次沟通这首歌曲吗？ 其实录音的时候。因为我们这首歌是在乌镇当时一个封闭的创作营里面录，然后这首歌专辑里面就是用在我们剧院搭建了一个录音的环境，是在一个剧院里面一个 one take， 算是一个 live 的一个录音。然后我后面听的时候，我想说，哎，为什么是这样唱？我一直存疑，但是一直没 有 空。 你唱是对的，你唱是对的， 我一直都没有空去跟他去确认这个事情。 存疑的点在哪里？ 就是那个音他拐了一下。 到我说到。先到黎明之，应该是这样。 对， 我但是我唱，以后到黎明。 对， 就是因为我的花招嘛，可能花样嘛，我又是老派歌手， 花娇女高音。 对，我跟费玉清是一个路线的，你知道。 然后呢，我后面我们演唱会、音乐节很多次， 我经常 我现场的时候都想说，哎，又这么唱， 我都是这么唱的， 心里一直想，又这么唱。但是我很多次想说，我要 问。那为什么从来没有沟通过？ 因为还好，不重要。 可能就是我 忘了。 之后，因为这个歌一般出现的比较早 啊， 第一首一般是 前三首或前四首唱完之后呢，后面还有那么多歌，我唱完了之后我也就忘了。但是每次唱，我也想说，哎，他又这么唱。 哎，你也有一个音，每次都唱的很奇怪，你知道吗？ 那个。 来，既然都说到这个， 就是故意的， 是吗？ 真的，你有个音，每次都唱的很奇怪啊。 那个？ 一个人的北京。 哦，对，那个我知道。 有多坏。 欢迎， 欢迎！哎，这大家就会习惯加一些装饰音了，其实自己喜欢的那一趴。 然后我们就会想说， 哎，今天是真的是我想到说，哎，正好可以问一下。 对对，但我没注意，因为想到就是很直觉的就加一点点滑音什么的，会觉得比较花哨一些。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你们根据自己去过的很多城市， 真的 是真 没有撒谎， 而且后来 去过的 像我们还要去很多地方写的城市，都是我们 当时 写的时候没去过的一些地方。 你们每次能够记住都去过哪些地方是吗？这也挺难得的。 是呢，因为都是去吃一些东西， 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想说，哎，那地儿你去没去？ 对， 去没去过？然后 吃过什么那块？ 自然就知道了。然后我们副歌有写，我们还要去许多地方。这首歌是我们俩有过那种我写词你写曲的这种合作吗？ 少，没有没有。 那就是这就是这首歌， 我写的曲，小侯写的词。 对， 你们俩平时是各做各的。 他写的比较多，我比较懒，所以也不怎么写。但是这张专辑想说大家尝试着多一些创作的角度吧。所以这张专辑我们有找别的词人和作曲的人一起来写歌， 因为我们俩一起和别人一起写，比如《便利时光》就是我们一起写的。 便利时光的词基本上就是我俩一起写的，就同时一起写歌词。 而且其实这张专辑的封面也是你们两个人第一次以自己的真实面孔放在了封面， 还真是，虽然也小小的，但是还 是小，而且是小时候的那个 大主封面是 主封面是你们两个人，对， 哦，是这样， 为什么？ 我一直以为那个才是封面， 不是不是不是，想说好花堪折直须折， 再不露脸就老了 ，这露什么呢？现在赶紧露啊！ 我们俩是喜欢聊天的人，所以特别喜欢录电台的节目，特别是比如说我跟你是第一次见面， 是 泽华我们是第一次碰面， 是， 但是哎，可能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对我们有很多新的吸收的一些东西，我们觉得就又交到了新的朋友，然后又可以通过你的聊天过程中看说，哎，原来你是这样理解我们的啊，或者是别的角度啊，就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 然后电台是一个，反正我俩是很有电台情节，很喜欢， 所以欢迎常来玩呀， 主要是不用化妆，真的很方便。 讨论一下这个实名这张专辑啊，我这张专辑很有得了， 所以 你们闭关创作的， 对， 闭关专门选择的乌镇。 对， 为什么选择那个地方？ 实际原因是当时挑很多地方，因为乌镇大家都是乌镇戏剧节， 戏剧 它在戏剧领域和这种古镇的文化景点的结合上，其实我觉得是他们一直在文化领域去做很多的尝试，但是乌镇和音乐有没有可能性做一个跨界？我们当时在找一个这样的地方的时候，乌镇他们那边也表达了出很感兴趣，算是一个相互选择，然后我们就有去到乌村那个地方， 乌镇的旁边一个也是挨着 了半个月的时间吧。这张专辑其实还有一点遗憾，就是我觉得时间太短了，就是留给我们创作的时间有一点点短。 你们创作了多久？ 前期其实有做很多准备的案头的工作，然后但是一直想着说我们到了这个地方 留一些，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再看它会有真实发生的什么样的可能性，让这些音乐跟乌镇这个地方产生真正的关联，而不是说我们写好了歌带到乌镇去，是这个地方提供的可能性。我的音乐风格的选择是我们的创作的选择，但是这个载体和它物理产生的这样的合作形式是我们跟乌镇的一次有趣的尝试吧， 我觉得算是一种缘分。 对， 那这样的闭关创作也是你们的第一次是吗？ 对， 换一个地方进行闭关创作 应该还会有之后，我觉得是我很喜欢的方法。对，之后再看吧，但是会根据这次的经验再减掉很多不必要的环节。 是，这是第一点。另外呢，包括这张专辑当中还做了一个每天直播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要减掉的那些不必要的点。 对，从传播的角度来说，当时的初衷是想让大家看到音乐背后的事情，就是了解说 它是怎么产生的， 它是怎么产生的， 对， 就是从几行歌词或者如何先加一个钢琴。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幸福的时光总在公园里，泽居繁华大境，畅享儿童主题公园，永定河孔雀城新品组团，82至115平米法式美宅，恭迎实景品鉴，0105841234。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记故2017058号。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

为何梦中他的眼神却依然叫我心跳啊，为何梦见他，为何当我迷梦醒来却含着眼泪，为何梦见他，那好久好久以前分手的男孩又来到我梦中，为何梦见他，这男孩在我日记簿里早已不留下痕迹，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哎，上次结束了吗？ 感觉只有一段哎。 好，那继续。 好。 为何梦见他，为何梦中他的眼神却依然叫我心跳啊，为何梦见他，为何当我迷梦醒来却含着眼泪，为何梦见他，那好久好久以前分手的男孩又来到我梦中，为何梦见他，这男孩在我日记簿里早已不留下痕迹。 很暖的一首歌， 一首为何梦见他，也是一首，其实也是一首非常老的歌。嗯， 这首歌你们第一次听到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前几年吧，没有了，大概是在我们 刚刚来的路上。然后呢，我们想说 学一下， 对，学一下。 其实 我们也是不会这种老歌的，哎，我毕竟我们很年轻。 没有了，其实我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听老歌，我大学的时候喜欢蔡琴，我特别喜欢听蔡琴。然后蔡琴不是翻唱很多老歌吗？你就会听到很多老歌。 那你会不会跟身边的同龄人就关于流行音乐的共同话题比较少？ 他们离我差远了。没有， 但是他也是会唱骑士精神的。 我那个时候喜欢听歌也很杂，我喜欢听张宇啊。我加入大学的那个就学生社团嘛， 嗯， 大家也会唱很多流行的歌，就是张韶涵呐、啊、孙燕姿啊，然后但是 张韶涵以前也唱，就是 不是他们会唱，就是我都会听到他们唱一些新的歌曲， 啊、 但是我自己会唱一些费玉清的歌、老歌啊。 你爱听老歌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嗯、还是？ 可能自己也就本身也喜欢，也家也受家庭影响， 审美比较 old school。 对、 嗯，你们大学的时候都是每天大量听歌的人吗？你当时听歌听到什么程度？ 对呀、啊啊，我有一个 MP3 是那个比赛的时候得了奖，里面我大概只有128兆， 嗯， 然后呢，我只能考那些歌在里面， 考一些那个低音质的， 低音质的。就上学路上我走路，我从那个吉大南校的家属区走到吉林动画学院，大概也要15分钟、20分钟，我就不一定听，去也听，回来也听。 那每天也就40分钟而已、嗯， 然后我会走到别的地方。 算得好严格， 哎呀，你真的很严格。 按照你听歌的标准，我以为会。 然后，但是因为我是学美术的，我们上课画画，我也没事儿干，我就是整天整天的在听歌。其实大家就是插了各自的耳机在画画， 安静的各自画画，哎、但是都需要一个 BGM 在。嗯、 对， 那小后呢？ 大家各自就听各自。 我就很正常，我就像普通大学生一样。 怎样？ 嗯，就是大家有的时候无聊了，听听歌啊，然后走也是。 所以你大学那会儿不是特别爱听老歌。 也爱听，也爱听，但是我也听流行。 看多老了， 对。 那从创作的角度而言的话，你们听了那么多所谓的老歌啊，就离我们大概有几十年这样遥远的距离的话，对于你们现在创作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啊？ 大家如果听我们前阵子发的一个单曲叫《如期》， 嗯， 你没有如期归来，这正是离别的意义。那歌整个写的非常的老，那歌词其实也很老派，然后我们写的曲也很老派，但是编曲采用的是比较新鲜、比较欧美的编法。 比如说《实名制》这张专辑，其实有好几首歌编的曲风，应该是我们很之前我们可能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想象不到说我们以后会出这样的歌的。 嗯、 比如说《此时长春》这种歌， 哦， 它特别的特别， 嗯， 然后完全的颠覆了我们对自己说，哎，我们可以唱什么样的歌？这个事情的本身，然后这首歌也不存在着所谓的主歌和副歌，它就是两段词，然后他唱了一段，我唱了一段， 而且这首歌的吉他和长笛的录制和弦乐的录制，其实它很散板，没有特别， 没有节拍， 中规中矩，就是你很其实有点难抓的一个歌。 这个信是小后写的一封信，关于 长春， 我们都有故事一个地方， 而且你们故事比较多， 你也不错啊，也不赖。 月满是千花，你说脸上有解不掉的面纱，你说这是座光阴最不老的城市，和所有旅人一夜一月一些年的家。 此致长春是一首很伤感的歌，哎， 这首宁静又忧伤的歌吧，应该是。 是谁的故事？ 那封信 是 小后写的。 长春的故事。不听，听到这首歌的人，请发微博推广这首歌。不听不转，不是长春人。 这个有这样一封信哈，信里说问了问自己哪个城市是觉得心中遗憾最多的地方，想了想就是长春吧。 嗯， 遗憾的是。 遗憾的是没怎么去过，特别想去的时候没有钱，所以离得也很远，所以没什么机会去。但是那时候喜欢的人跟秦昊是朋友，那时候我们也是借助他认识的，然后就觉得说嗯，但是那是很年少时候的事情了。但是你会回忆青春的时候，你总觉得说哎，好像那些没有，就前任三最近不是很火吗？前段时间 是， 所以我觉得很多点是大家很容易被打动的。我就被其中，我忘了是二还是三，其中一句话打动，说你最难忘的那段感情，就是因为你跟他还没有真正在一起过，所以算是有一点点这种情节。 听说你当时拿了一个长春的一个地图一样的东西。 没有没有，我脑海中就是有那个地图， 然后会把每个街道会记得很清楚。这个是 哦，这个是因为我问你说什么什么地方怎么走，你都知道怎么走是吗？ 不是，我 们后来有去，我 其实只是对某一个区，因为有以前有的时候 方向感， 比如说你想很想一个人，你有没有办法见到他， 幻想 你会怎么做呢？我就会开 Google Map。 哦， 谷歌地图是有卫星草地图的，你可以看说那这条路叫什么路，然后这边楼大概是，你可以就是一直看谷歌地图，然后呢你别的地方可能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什么，但是你可能看了很久。我对地图还比较有图像记忆，所以以前上学的时候看过很多那种地图，所以后来有机会我们去长春演出的时候，我想说哎，这就是我以前经常看的那条街，是这样。 对对对， 对，是这样的。 哎，你是一个很细致的人。哎， 就是无聊吧，大学的时候比较闲。 那对于秦昊呢？长春， 我大学本科四年在长春，待了三年半多吧。 他是没去过长春，他很想去长春。你在长春待那么久，你喜欢长春吗？ 喜欢的，就说不出长春有什么好的，但是很怀念，可能也是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吧， 怀念青春了。 就是、对对，怀念青春了。那个 信最后有讲啊，说其实我对长春什么刮不刮风根本就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你生活在这里，所以我想了解 他在那儿刮的风中凌乱的。 对， 哎，那你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哭吗还是怎样？ 没有哭啊，我写信也没哭，但是我给秦昊看了，秦昊 我看哭了， 哭惨了，他 我看哭了，我哭惨了，动情。 我们可能怀念的都不是什么人，就是 那 段时光。 你整理整理自己的某一些年，就是哪年到哪年那个时光，你会觉得说哎，挺好像现在觉得挺傻的，但是那个时候你不觉得，你就觉得特别纯粹，你只是想做一个，哪怕是想对喜欢的人说表达你的喜欢，这个事情都很难的那样一个自己。就那个阶段其实 挺难忘的，但是我也不太愿意回到那个时候啊。 对，不，其实是这样，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各个年纪有各个阶段，各个阶段的好，只是因为二十岁的喜欢的方式，二十五岁喜欢的方式，三十岁喜欢的都各不一样。你、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呀、啊，现在喜欢的方式是怎样？ 现在就套路就多了，那个时候就很纯情啊。 我想说，请问你是贼吗？要不然你怎么偷走了 我的心？偷走我的心， 给你一巴掌。 过了二十岁，你就不可能再用一个二十岁的自己、二十岁的一颗心、一颗热忱、再去同样的方式再去喜欢别人了。 是， 这当然也没什么。你同样你会有三十岁的自己，但是那个方式 已经消失了。我分享一个事情，我最近有个朋友，他用一整套王者荣耀的皮肤在恋爱中得到了一个阶段性的突破 啊， 他就送了他喜欢的那个人整套的王者荣耀的皮肤， 很厉害， 我觉得真的是招啊，好厉害、 这个会大家有 care 这个事情吗？ 如果他有玩这个游戏他会非常非常， 他是个虚拟的东西， 不是那个人很喜欢啊， 是 非常开心，这在他们感情关系中完成了非常重要的一步的， 我觉得这也是年少的时候才会做的一个事儿。 我就觉得我另一个角度想说，如果我现在我去做这个事儿，可能对我来说很容易花点钱嘛。 哦，对 对。 可是对方可能会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们信中写的那个时代怀念是大家可能不会通过这些套路，不会通过这些招，我也没办法，我想你，但我也没法去看你。 是， 就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 好，其实这时段只唱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再带一首歌曲好不好？ 对，对我忘了， 很神秘的样子，哪一首？ 清白。 还是稍事休息一下，非常非常短的广告之后马上演唱这首《青城山下白素贞》。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青城山下白素贞， 白素贞 送给所有开车的朋友们。 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啊， 一起来唱 啊，清修苦练来得到，脱胎换骨变真人， 你们 真的现在套路很多、 你也唱，你也唱、你会吗？ 我唱歌很吓人。 一心向道无杂念，皈依三宝洗红尘啊。洒来点花，渡我素贞呀出凡尘，嘿呀嘿嘿哟，嘿呀嘿嘿哟，渡我素贞呀出凡尘，嘿呀嘿嘿。嗨呀嗨嗨哟，嗨呀嗨嗨，渡我素贞呀出凡尘，嗨呀嗨嗨，嗨呀嗨嗨， 嗨呀嗨嗨， 嗨呀嗨嗨，渡一渡我素贞呀出凡尘，渡一渡素贞呀出凡尘。 好温暖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当时出来的时候大家也在说，哎，为什么会带来这样的一个版本？ 对， 每年暑假都会，以前吧， 嗯， 就是 电视会播， 对、嗯、四川台或者哪里。 新白娘子传奇和还珠格格这两部剧。 那你们每次看到以后就会停下来再去看吗？ 其实也没有，因为这首歌《亲人亚白素贞》其实没有算新白里面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歌， 是原声带的歌、 嗯、但是原声带里面就是白素贞化为人之后 刚化完第一天， 他去拜观音去了，观音大师就问他说：“哎，你下跪何人？”嗯、然后白素贞向观音大师介绍自己，就那时候他已经刚刚修炼得道了。 嗯，听起来像是别有深意的，好像跟你们自己的音乐度也有关系。 其实当时我们有说到， 他算是白素贞的蛇妖出动之后的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第一首歌。 然后我们虽然不是蛇妖，但是我们想说， 自我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很有80后代表，可能一些90后也会对他有同感，就是《新白娘子传奇》这部剧。好像是你小时候暑假里 跑不掉的， 在凉席上然后吃冰西瓜然后看剧的那个感觉吧、嗯、所以我觉得亲人亚白素贞是一个还蛮可爱的一首歌，所以我们就把它以前在 live house 经常会唱，所以在第一张唱片里我们就收录了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曲的编曲其实听起来也是相对来说哈、啊、比较简单一些， 就是对，因为是没有编曲， 第一张专辑嘛，没有钱的， 没有什么太多制作的概念，就是觉得像我们刚一样拿个吉他配一下。哇， 那我们试想如果说有钱呢，那张专辑还会是这个样子， 还是会做 的 古风一点点， 也不一定，可能会把乐器录的好一点， 对，就是吉他录的准一点、 啊、对啊，鼓打的漂亮一点， 但整体的感觉还是一样的， 应该不会差太多、嗯、 那个期间我们两个算是在那个时候想说，因为第一张唱片是完全我们两个人自己做的，嗯，很多时候都想着说可以尽量的完成它是一个目标、嗯、 对，因为其实我们对 质量是退而求其次的一个东西、嗯、 都不是专业的嘛，其实不懂说怎么样去做加法让它更好，那加法不会做的减法还不会做吗？ 这一点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好像好妹妹的很多的采访当中都会提到说自己不是专业的， 因为我们对我是学中央空调制冷的啊、哦，他是学 美术 的， 我们这个房间是不是需要修理一下？ 对，因为这屋坐那么多人的话应该空调再打得冷一点。 你们到今天都是愿意承认说自己所谓的不是专业的吗？嗯， 其实我以前一直都不太，心里头很抗拒歌手这个称谓、嗯、我只觉得歌手这个词稍微有一点点神圣的感，就是 不是说你去 KTV 唱歌了，然后你或者是甚至是你出了唱片你就敢大言不惭地称自己为歌手， 怎么得唱得像黄绮珊那样才是歌手吧？ 离不开你，来来来， 对，以前会觉得说， 来，掀起波澜， 掀起波澜。对，觉得歌手对唱上面有一些的要求，但是我们俩在唱方面的确没有说高音有那么高、嗯，爆发力有多么厉害。 所以以前有一两三年的时间，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太沉重了。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我们把微博简介都改了，就是歌手。正是我们现在从事这个行业，我们喜欢，我们也热爱它，而且。接下来还有很多想法可能会不定的实现，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的把自己当成一个歌手去要求， 这一点也是到目前为止啊还是会有些人去诟病好妹妹的，就总觉得好妹妹的其实他们的演唱啊、嗯、他从技术含量而言的话他并没有多高， 很厉害，只是唱的呢 以前的 很随性， 唱的比较随性，对 对，然后每次听到这样的议论的时候你们内心想法是怎样？ 想法是有议论总比没有强。也还不错， 我是觉得与太在乎别人怎么说其实不是特别重要，我们俩是算是蛮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的，就是我觉得自重感这个事情很难得，就是我俩是很有自重感的人、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轮不着别人说三道四。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这里是974 Live Show， 欢迎好妹妹。 飞机飞过我头上的天，你从我的身边飞到了天边，神秘的天空是你最美的冒险，你看不见我的想念。飞机飞过了九月的天，我们挥手告别在温暖秋天，说好了下雪的季节我们会再见，可你忘了南方不会下雪。

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歌曲数码化的潮流让网上听歌越来越方便，乐迷很少再掏腰包去买实体专辑。上一次香港唱片销量达到双白金标准及销量达6万张，已经要追溯到2008年了。如今香港的知名歌手方大同、农夫乐队等都陆续宣布不再推出实体专辑，有业内人士担心实体唱片会变成古董仅供鉴赏。不过出人意料的是，近些年香港唱片业市场又开始回温，而销量功臣是曾经一度被认为属于小众消费的发烧碟。环球唱片营业总监李国阳表示，香港实体唱片市场2000年开始发展发烧碟，至今发烧碟的比例已经占据市场一半，发展非常快。而相比较台湾才刚起步，内地也还在发展中，所以绝对是大有潜力。炎亚纶携最新音乐作品《最想去的地方》在北京举行迷你粉丝见面会，炎亚纶在现场演唱了 EP 同名主打歌《最想去的地方》，以及主演电视剧《一路繁花相送》的主题曲《醉酒的瞬间》。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他直言这次出专辑的感觉就好像走过一段旅程，又回到最初的地方。北京卫视2018跨界歌王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吴秀波、徐静蕾、刘恺威、陈学冬、李菲儿、韩东君、毛晓彤7位跨界歌手以及点评嘉宾薛之谦、谭维维、黄子佼齐聚亮相，与粉丝热情互动。第一届跨界歌王将于5月5号起每周6晚开播，节目中所有歌曲将在互联网音乐平台零时差上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来关注路况，之前东五环南向北小交亭桥南有事故，后车拥堵，后车已过五方桥。北向南在观音堂桥附近也有一起事故，后车拥堵，已过平房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时间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今天节目只剩下最后半个小时了。再度的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好妹妹，欢迎。 大家好，974 Live Show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好妹 妹， 我是小厚， 我是秦昊。用一种古老的话来说呢，就是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真的是非常的古。 但是 跟一个喜难忘今宵， 对，80年代的， 对，但是虽然很短暂，但是大家呢如果还想继续听好妹妹的歌曲呢， 今宵 真的是没有一丝丝防备的演唱。 OK， 接下来带来本时段的第一首歌曲， 你 来哪一首呢？ 你飞到城市那边， 对， 怎么样？ 我们俩都会说短短的。你飞到城市那边，就是你飞 一北，就是一个人的北京。 你，重来。 哦，是这样。 因为间奏，间奏噔噔噔，好不好？ 哎呦喂，还是刚才的这个啊。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半天。 重来，你拍掌声也太大了，我听 快了，刚才 拍掌声很好听啊， 就是打节奏， 拍大腿的声全是肉味儿， 就是那个啪啪胖的。 其实这个很好听，不觉得吗？ 还有个混响，好，来来好，哎，完了，这是三遍了，来哈，好来，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是一般打广告吗？ 噔噔，欢迎大家来看好妹妹的演唱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呼，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飞过我们的昨天。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归来的时候青春的容颜，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很好听，这里是九七四 W 秀，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 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天听了好妹妹现场的很多的歌曲，各位肯定没有听够。今年他们也会带来自己的演唱会， 对，五月份哈有南京和苏州， 当然大家毕竟还是面向北京嘛。 对，哦，那十月份 到北京的朋友，到时候如果那时候恰好去出差或者去南京旅行呢，可以来一起玩一下， 真的是很会。然后北京站可能会在十月份， 对，我们自在如风的巡演会， 金秋十月 就会在北京做最后的收官嘛。然后这个巡演是从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始，然后我们会。 凤凰回巢， 对，再收掉这 凤凰回巢，最终可能会去到鸟巢，可能啊， 对对对对， 应该是吧，应该是，希望如此了。 好，说到这里，假想现在就是演唱会了，接下来带来下面一首歌曲是 《我说 今晚月光那么美》， 李爽， 嘿呀， 来。 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 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落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老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最近北京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天黑的越来越晚了。 是的，是 的。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月光可能还没有出现 哦， 但是希望一会儿出现。 如果天气很晴朗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月亮。 熟悉好妹妹作品没有？会发现好像在《实名制》这张专辑的时候，作品的风格变得越来越明快一些了。 一张非常正能量的专辑，我们以前的专辑 很综合。 蛮丧的， 西窗丧到底了，你要听西窗那一装，你听完就是想睡觉。 那是那个阶段你们是比较 对，那个阶段我们就是本来人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想说就那就好好传递一下负能量。 现在往回看，比如说西窗是2014年开始策划，2015年录制的专辑，我现在想说我们那会儿矫情啥呢，有一点点会觉得说但是那个时候的美好是那个时候的美好，就是那时候的不开心也是一种美好。 所以你们每个阶段出来的那种音乐的风格和感觉是你们当下最真实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当年的心境和生活还有非常大的关系。 嗯， 然后我们俩算是用很多人比如说照片是可以拍下你当时的样子，我觉得我们俩是用每年的唱片记录一下那段时期吧。其实比如说现在听到南北专辑里的一些歌，我会蛮明显的能够想到哎，那时候去五道口录音啊，那段时间，每天坐地铁啊，打车呀、啊，那个时间过得就是，你会迅速回到那个时间隧道里的感觉，就像听到周杰伦的《八度空间》那张专辑的歌，我会立马回到我高二那年在自习室里面背书的场景，就是会有这样的。 你们是会回听自己作品的吗？ 我 分时间，分时间， 偶尔吧。 我们会在专辑录制完母带出了之后，但是没有正式发表之前疯狂的听，大概能听到每首歌听到几百遍， 找茬吧可能。 嗯，你找茬也是一个。然后那会儿因为第一时间觉得新鲜很喜欢，很好听。从发表的那天开始，我们俩基本上都不怎么听。 嗯， 然后会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前段时间就反复在重听实名制 啊， 而且一定要从第一首歌听到第十一首歌， 会， 我会顺着听，嗯，而且我会，就中间我不做别的事情，我觉得，2017年，我们那个初冬 来怀旧，哎， 做了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 对， 嗯，尝试了很多，然后我就会有的时候觉得说，哎，这儿不太好，有的时候觉得说，哎，这儿真好， 嗯， 会这种感觉， 会。 各位如果有在2017年忽略实名制这张专辑的话，真的可以回去好好的听一下一整张， 嗯， 一共是10个故事， 10个故事，11首歌， 嗯， 然后如果那个错过了他的朋友呢，也不用气馁，因为18年我们还是会有新专辑出 现。新专辑的， 对， 18年的专辑大概会是， 嗯，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这张是一张翻唱专辑， 嗯，我们之前发过一张翻唱专辑叫《好妹妹的私房歌一》，说是依旧，嗯，我们这张专辑是《好妹妹的私房歌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没名字还不能说，还在保密。这张专辑特别的地方在于，除了翻唱老歌以外，其实我们跟原唱者一起来 合唱，找来了10位华语音乐中非常经典的、非常厉害的一些女歌手， 经典女歌手。 哇， 就是 可以透露其中的一位吗？ 就是像齐豫， 哦，厉害了。 对，我们 现在可以讲是齐豫， 我们有跟齐豫姐一起合录她的一首代表作，然后在台北录音的时候。就是会有机会跟他们相处一天，我觉得这是 在一起录， 在一起录。我们是等他录完了，然后他先走，我们再录， 不然很紧张，不然没法录的，很尴尬。会， 你们是很喜欢齐豫的作品的， 哇，超级喜欢，超级喜欢。 那他就像 有一点点像仙女吧， 像仙女，我觉得，因为他的声音就很梦幻，很仙。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 中国 很喜欢一个歌手，经常有这种体验。我们之前跟岳云鹏合作那个送情郎的时候，他录唱。我觉得好听，唱得挺好的，然后我就会出于私心想说，好，你再来一遍，就是在棚里的那个人会被你控制，你知道吧？ 是， 其实我觉得进录音棚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件事儿，你戴上耳机，你的世界里面只有 对面 坐在控制台的那个人的声音， 嗯， 他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去做，是一种 对 很本能的反应。然后我们在跟齐豫一起录音的时候就觉得说，天哪，怎么有可能看到齐豫录音啊， 然后你们也要发号施令吗？ 不敢。 他会说，哎，这样刚那个好吗？然后我们就会在旁边说，好，每遍都好，这刚那个特别好之类的。就是这比听演唱会要爽的很多，哎，就是他在你面前一遍遍的唱。 他说我换个感觉来试一下，换点感觉啊，真的又 是 另外的感觉， 就是新的感觉。 哎，你们真的太过分了，大家现在听不到这首歌曲， 哎， 说的这么欢乐，就此刻我们就很想听到，会是完全不一样面貌的一首歌曲。 对，那么金秋十月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听到这个专辑了吧？ 这张翻唱专辑，我觉得最特别的一点就是跟10位原唱者一起合作这个歌。首先男女对唱。而且是合唱嘛，然后是唱他们的代表性一点的作品，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致敬那个黄金璀璨的华语音乐的那个黄金年代，90年代、80年代，很多 很 棒的一些歌嘛，大家可能听着都是耳熟能详的。之前那张翻唱专辑唱的是有可能是 避免 在那个年代没怎么红起来的，但是同样是非常优秀的好听的老歌。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歌曲也是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的， 对， 但听起来觉得很温暖，很好听。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首吧，还是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做准备，在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马上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美，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眼，不看你的美，看的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美，看过以后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是你忘了我是谁，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美，看的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 现在听你们歌真的觉得很暖哎。 嗯，是吗？ 我们是 暖男， 暖男 真的每首歌都营造得很美很暖的那个样子，包括你们这个唱腔也是非常的温柔的那种。 这首歌算是比较红的一首歌了吧、嗯、这首歌应该听过的朋友会稍微多一点点了， 是、 嗯、 也 是 一首经典的歌曲， 非常经典的。 对，所以在演唱会上你们会带来很多自己的作品，也会带来一些翻唱。 以前演唱会我们一般是会有一定的比例是翻唱的， 嗯嗯， 然后我们最近想说今年的自在如风是自己的体育场巡回的一个，就是今年要把它结束掉的一个巡回嘛，还有八场，想说尽量多唱原唱的歌曲、 嗯、 然后我们之后会发翻唱的专辑，所以之后再给大家做新的巡回的演唱会的时候、 嗯、 可能把翻唱的比例做得非常的高。 嗯， 就变成一个， 那自己的作品你们选歌标准会不会 因为自己的，好在现在我们的专辑够多，所以原唱数量很够。 我妹妹很努力的 挑20多首歌出来唱的话很轻松、啊、 扫意思，根本就是说歌太多了挑不过来，想说哎这首也想唱，那首想唱，怎么办，拼一下吧，这两首、串一下。对，因为歌选择太多了。 确实这两年好像你们算是集中爆发，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些作品出来。 嗯，写歌还是蛮勤快的，而且可能很多合作的单曲啊，包括影视作品啊、嗯、都会有。 影视作品这方面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些歌手是比较抗拒影视作品的。 诶、嗯，为什么？谁啊？ 会觉得影视作品自己没有发言权？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 宣传的角度会不一样， 就是你还是要认可这个歌，你才跟他愿意合作。你要是觉得没有发言权，那你完全可以不合作。但是如果合作的话，大家可以探讨一个大家都觉得还不错的领域来一起来就好了。其实 你们的影视作品呢，现在也不少呢， 超多， 大部分都是向你们邀约，你们自己来写还是？ 最近我们有给18岁给我姑娘这个超级网剧、嗯、应该会之后会播在。 但这首歌曲现在已经上了吗？ 这首歌曲已经上了、嗯、这首就是当时是找了窦鹏老师为我们量身打造的一首歌。 嗯， 所以我们是比例很少的，不怎么唱别人写的歌。 别人写的、嗯、 但是窦鹏老师这次为我们写的这首歌我们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也觉得非常好听。 嗯， 然后很有青春的感觉， 嗯、量身打造，简直就是那歌，就是像好妹妹会唱的歌， 也觉得是对自己是在这个音乐领域的一次尝试和一个新的探索吧。 嗯 嗯嗯， 哎，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收获非常的多、嗯，也大概知道为什么好妹妹可以这么受欢迎，然后可以走得这么红，毕竟要上更大的一个舞台上去， 就是因为好看。可惜大家现在看不到，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5月26号、 哎、来现场，来现场、啊、 北京的朋友去旅行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哎、好，很开心。那如果各位也是觉得非常期待的话，记得今年10月份的时候、 嗯、 会有这样的一场演唱会。 对， 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 带着朋友，带着祝愿，带着协同孩子一起来看看。